这时，齐齐格冲进别墅里。 阿爸他们回来了。 可话刚说完，他竟发现那少年独自坐在沙发上，远处暮色沉沉，将少年全都笼罩在了黑色的影子中，格外的孤独。对，就是王的孤独，被风雪与荆棘包裹的孤独。颜六元抬头看向别墅外面，想要去61号壁垒去找任小素。可这抬头间，却看到木栅栏上悬挂的尸体不停摇晃，紫黑色的血液正在一滴滴落向地面。那是他下令杀死的人，也是他的悲哀。而壁垒中燃烧着的火焰，那是追随他的丘敦族所造下的罪孽。火焰里有上千平民的尸骨，还有被欺辱过的妇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好像也变成了这悲哀时代里的一部分。或许很多人长大之后都很难再面对曾经的自己了，不再天真，不再善良，不再说自己是一个好人。颜六元心中的热切渐渐熄灭，就像是滑入深渊之中一般。那原本被小玉姐拉回来的人性，又败给了神性一些。就连小玉姐都不知道，如今的她施展诅咒已经不需要代价了，或者说那份代价只是其他人看不见了而已。每一次诅咒之后，每一次天崩地裂之后，颜六元都会感觉自己向着更高层次迈出去一步。那或许是人类的最高层次，但颜六元不知道那对自己来说到底是天穹还是深渊。就像李深潭所说，也许当人类真的能够开启绝对的精神意志，那么人的精神意志会成为这天地的意志。可那时候人还是人吗？没人的确定。此时颜六元的目光穿透长空，仿佛那里有着无法面对的过去与自己。他不想让任小素看见自己变成这副模样。同时，那木栅栏的尸体旁，那里哈桑与上万铁骑已经集结，万人成海，粗狂的铁骑在长街上不断地排列出去，竟是一眼都望不到尽头。而这些人忽然全都下马，单膝跪在地上，山呼新王的诞生，壁垒都开始震颤了。颜六元隔着很远便能看到哈桑等人期待的眼神，虔诚而又炙热。他想起齐齐格所说的希望。这时颜六元起身，默默将那份报纸点燃，然后扔在别墅里燃起熊熊火焰。别墅里那奢华与颓败一起燃烧起来，开始不断蔓延。颜六元站在那火焰里，看着深州的火焰，就像看着这个腐朽的时代。 哥，我回不去了。哥，我不回去了。 颜六元就在这火焰里，从怀中取出那副黑色的青面獠牙面甲，戴在脸庞上，隐去了他过去的一切。他觉得那过去的身份，连同这个时代，都已经没了存在的必要。哈桑跪在他的马匹面前，为他充当马镫。颜六元踩着哈桑的脊背，跨上马背。 回家，凯旋！ 勇士们欢呼起来，有人用刚刚拿到的自动步枪向天空扫射。出来征战的汉子们，终于追随新王回归故乡了。故乡在北方。176号壁垒沦陷的事情很快便向整个壁垒联盟传播。这件事情甚至短暂地压过了火种公司与孔氏的战争，只因为这还是灾变之后北方草原人首次攻破了中原人的壁垒。而且传出消息说176号壁垒差点就发生了屠城的惨案。还好那些草原人及时收手了，虽然大家也不知道他们为何收手。在这场灾难中，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一位神秘的超凡者，也就是如今统领整个草原的主人。有人说草原能够攻破176号壁垒，完全是他一人足够厉害，摧毁了壁垒的城墙。至于怎么摧毁的，没人知道。 这种摧城拔寨级别的超凡者，每出现一位，都会引起整个超凡世界的震动。所以，有人提到，壁垒联盟里的火种公司和孔氏应该先暂时放下仇恨，应对外敌。可火种公司和孔氏现在谁能收手？谁一收手，万一对方穷追猛打，那整个财团势力都没了。所以，他们两家同时做出了选择，对此事视而不见。就像颜六元对申影说的，谁会去救176号壁垒给申家报仇呢？不会有的。反倒是王氏第一时间派出了援建队伍，抵达了176号壁垒，一边支援灾后重建工作，一边接手了176号壁垒。这对王氏突然成了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平白无故就接收了一座壁垒。176号壁垒里的官员都被颜六元给杀绝了，此时王氏入主壁垒变得无比顺利，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而且王氏理所当然在重建过程中把监控装满了大街小巷，人工智能开始接管整个壁垒的管理工作。176号壁垒的居民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能逆来顺受。周莹雪看着任小素认真地说道， 老爷，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您看啊，西北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我早就听说那里的粮食啊有点不够，而我的能力应该刚好可以帮助到他们。我也问大忽悠了，他说那里还有许多荒地，粮食产量也不高，壁垒人有时候的物资短缺，就更别说流民了。 篝火旁的任小素纳闷了， 你这是要说什么？ 我要去支援西北建设。 自打周莹雪在深山里遇到任小素和杨小锦之后，他就被杨小锦给安排得明明白白了，根本没了之前单独跟着自家老爷的惬意。周莹雪本身就不是个真正的丫鬟，也是这废土时代追求独立的女性，以前仰慕自家老爷也就算了，现在真的要天天端茶倒水，她有点受不了了。在她看来，自己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价值，比如去西北为老爷谋划夺嫡大戏什么的，在这里端茶倒水实在太屈才了。没错，周莹雪觉得自己屈才了。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倒也不是不可以，但咱们得约法三章，你去了西北以后要干正事，别一天天的狐假虎威啊。 那肯定的。 任小素狐疑地看着周莹雪，他总觉得以对方的性格，要是去了西北，那尾巴还不得翘到天上去啊，搞不好天天用少帅丫鬟之类的身份去横行霸道，毕竟这是个能够在手上戴十枚戒指的女人呢、啊。一般人都干不出这种事情来。还没等任小素再跟周莹雪交代点什么，这丫鬟就已经立刻收拾东西跑路了。对周莹雪来说，这哪是去支援西北建设呀，这根本就是奔向自由。这边大忽悠也跟任小素告别， 啊，我也走了，这边得到情报说王韵被关押在秘密监狱里，据说孔尔东对前线失利的事情非常不满，想要拿王韵开刀了，他下个月就要上军事法庭，恐怕呀，等待他的会是死刑啊。 你这边救了他之后呢，有什么打算？ 啊，当然是带他回西北参与西北建设了。 任小素愣了半晌，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好像自己身边的人最后都要去支援西北建设似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旁的李神坛看看任小素，然后再看看大忽悠等人， 要不我也去支援西北建设吧，不然好像显得有点不合群了。 任小素哭笑不得， 合什么群呀、啊？你一个精神病人应该考虑合群这种事情吗？ 那行吧。 李神坛感觉有点遗憾， 那我还是去南方等台风去了，正好也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那看完台风呢？ 应该会再去一趟洛城吧，那里还有小朋友等我表演魔术呢。 任小素默然半晌，神经病的思路果然有点不一样啊。这时罗兰也起身告别， 我这边也得赶紧去周氏了，庆氏的线人说周氏也开始新的兵力部署，我要在他们完成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之前赶去和周氏季聊聊。 周氏季，周氏现任领袖。任小素看着罗兰说道，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总在奔波，就没有停下来歇歇的时候呢？ 从113号壁垒破灭开始，这罗胖子一路从李氏壁垒再到杨氏壁垒，等整个西南统一之后又跑来了中原，好像永远闲不下来似的。 这世道本就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啊，世界一直在变化，人也得跟着变化。你看176号壁垒的身家就是不求上进，结果呢，大家真能在这乱世里安逸下来吗？ 任小素沉默不语，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世外桃源，衣食无缺，安度以后的时光。但罗兰这么一说，他又想起河谷地区的那群土匪来。等安京寺这边的事情了结，他或许该去河谷走一趟了。罗兰看着任小素认真说道， 早点回西北吧，那里才是你的主场，我和庆人也希望未来接替张景林的人是你，这样庆氏与西北就能继续和平相处了。 说这个太早了。 任小素摇摇头不愿意接话。罗兰看向远方感慨道， 庆人说若是他有二顷良田，安能配庆氏帅印？我偶尔也在想，我要不是生在庆氏多好，开个小店，娶个貌美如花的老婆，然后再有个当官的弟弟，这一辈子就差不多了，不用这么累。 任小素听着罗兰的描述，总感觉这好像是一个熟悉的故事，他沉思片刻说道， 武大郎。 罗兰生着闷气去了周氏，虽然他和任小素的友情已经很牢固了，虽然他也了解任小素平时有多气人，但该气还是要气的。此行南下周氏，罗兰打算绕开王氏地盘，所以没法跟任小素通行。按照他的话说就是，王氏现在已经日渐疯狂了，平时或许还可以大摇大摆地去王氏溜达，双方都还保持着客气的克制，但现在指不定对方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任小素望着罗兰离去的背影，杨小锦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原本热热闹闹的队伍里，如今只余下他们两个。 想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从我离开113号壁垒集镇以后，就在不停地面对离别，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吧。 可就在罗兰离开后没多久，荒野上竟然传来蒸汽列车的行驶声，那声音由远及近，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 王从阳？ 说实话，俩人都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王从阳，对方不是早就逃出圣山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而且听着声音，似乎是从圣山方向过来的，正在全速行进。两人找了一处土丘躲下，想要看看怎么回事。任小素疑惑道， 难道是找我寻仇来了？这老小子很谨慎的呀，应该不会胆子这么大呀。 杨小锦默默地看了任小素一眼，合着在你眼里找你寻仇就是胆子大的表现啊。正思索间，任小素已经在地平线上隐约看到蒸汽列车了。只见列车卷起滚滚烟尘，看起来声势极为浩大。不知道为什么，这粗犷的蒸汽列车和荒野格外搭调。杨小锦举着关把镜说道， 等等，蒸汽列车后面还有人。 任小素接过关把镜看了一眼，赫然看到那蒸汽列车后面还坠着十多辆越野车，似乎是在气势汹汹地追杀王从阳。 荒野大逃亡？ 荒野大追杀，这也太壮观了吧。 任小素感慨道，一副叹为观止的样子。早些时候他听过女歌手李然和木岛两人讨论电影，他们纷纷表示现在的电影工业水平很难恢复到灾变之前，所以很多镜头都无法实现了。所以木婉歌导演才会想要拍一部超凡者的纪录片，因为现在超凡者真实战斗场景要比灾变前的特技特效还要过瘾。以前谁会真的毁灭一座壁垒给你看呀？以前谁能看到真实的湖泊陷落是什么样子？杨小锦提醒道，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考虑怎么解决眼下这些事情？ 哦，稍等我再看看什么情况啊。 任小素有点疑惑，这荒野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谁会闲着没事追杀王聪阳啊？哦，不是闲着没事追杀的。任小素已经看到后面越野车上的火种标志，这看样子是从圣山一路追杀到了这里。 罪过罪过，蒸汽列车后面总共有七辆越野车，应该都是火种的人，我们应该先解决火种吧。我感觉解决火种的优先级要比解决王聪阳的优先级要高一些。 行。 杨小锦已经具现出黑狙，开始调整瞄准镜的视距了。 换燃烧弹，直接把油箱打爆再说。我打后四辆，你打前三辆。 甭管任小素如今多厉害，但在狙击目标的时候仍然是杨小锦作为主力。正夺路而逃的王聪阳忽然听到狙击枪的轰鸣声，而狙击枪轰鸣过后则是他身后越野车爆炸的声响。王聪阳回头间大喜过望，他透过蒸汽列车的车窗望去，赫然发现身后那纠缠了他不知多久的火种公司车辆一辆辆的化作火团。这几天时间王聪阳都快崩溃了，刚开始他以为很快就能甩开身后追兵的，但他发现自己错了，火种公司杀他的决心远比他想象中要坚定。越野车需要停车从后备箱取油加油，但他这能力也不是无限使用啊，不然他也是16节车厢了，而不是区区4节。然后王聪阳开始翻山越岭，想要依靠地形甩脱对方车辆，但对方每次都能有新的车队追上了，甚至还有 T5 在山野中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王聪阳都纳闷了，老子是跑你火种家祖坟了还是怎么的，咋就这么大气性呢？最后王聪阳没办法了，心想一路南下跑去王氏地盘，你火种公司作战部队总不至于去王氏地盘上撒野吧，你想王氏也不同意啊。所以就有了任小素和杨小姐看到的这一幕。此时王聪阳看着身后的车辆相继变成火团，内心里无比痛快。 哈哈，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好汉呐，竟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嘿嘿。 说着王聪阳直接把蒸汽列车往狙击枪声方向驶去，只是快要接近的时候他忽然眯起眼来，极力想要看清到底是谁在帮他。可是这时候王聪阳心里不祥的预感就开始愈发浓烈起来，直到他看清了任小素的装束。 我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操！ 王聪阳慌了，他非常的慌。看到火种公司遇袭，他还以为是王氏的人来了。此刻已经在王氏境内，说不准就是王氏的边防再次伏击火种来着。但看到任小素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等火种全死了，下一个死的就是他。有时候敌人的敌人可能并不是朋友，还是敌人。荒野上的蒸汽列车急速左拐，那惯性中拐弯的后遗症导致列车尾都快要甩起来了。远远看去，整个四节蒸汽列车就像是在荒野上漂移似的。任小素再次感慨， 壮观啊。 说着他便准备扣动扳机，打爆他目标里的最后一辆车。可还没等他扣动扳机呢，那辆车就已经爆裂开来，是杨小锦开的枪。所以本来说好杨小锦打四辆，任小素打三辆， 结果就是杨小锦打了五辆。任小素心里嘀咕，这大概就是大师级与完美级的差距了吧。不过下一刻，最后一辆车的火球之中有黑影一跃而出，对方身上的衣物燃烧着火焰，但自己却像是没事似的。任小素皱起眉头， 竟然还有 T5。 当任小素看到火种标志的时候，就大概明白王从阳为什么会被追杀了。毕竟是自己干的事情，任小素也不至于那么健忘。但他没想到的是，这追杀王从阳的火种部队里竟然还有 T5 这样的存在。 T5 这玩意儿哪怕对火种公司来说也是很金贵吧。在圣山里，火种公司死亡的 T5 恐怕有十多个，现在竟然还派 T5 来追杀王从阳，可见火种公司对王从阳有多么的重视了。只见那 T5 在荒野上狂奔着，他的上衣被火焰渐渐烧成了碎片，露出的皮肤呈灰黑色，一副烟熏火燎的模样，头发烧没了，眉毛也烧没了，活脱脱像是地狱里刚刚爬出来的恶犬。而且这名 T5 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王从阳了，而是任小素和杨小锦。 用黑弹，他这种速度冲刺的话，转向需要时间，躲不开黑弹的。 任小素心里一阵肉疼， 你先歇会儿，咱先不用黑弹，我怕累到你。 杨小锦抿着嘴差点笑出声来，他就喜欢看任小素这明明是自己抠门却要找个冠冕堂皇理由的样子。下一刻，任小素从土丘后面跳了出来，竟是不遮不掩的直奔 T5 而去。那名 T5 只是稍微计算了一下任小素的速度，心中便冷笑起来，嘴角也微微翘起，面前这个人类并不是他的对手。一名狙击手竟然舍弃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来跟自己比近身搏杀，不是找死是什么？不过就算用狙击枪也没用了，他已经来到100米范围之内，这两名狙击手就算枪法再好也神仙难救。这时候 T5 余光里看到自己追了两天的蒸汽列车不知何时竟在远处停了下来， T5 心中一阵疑惑，对方怎么不跑了？难道不怕自己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继续追杀他？不过他来不及想这些， T5 认真地看着迎面而来的任小素，心想这少年也算硬气，跟他 T5 续脸也敢一对一决个生死。正想着， T5 便被侧面不知何时冒出来的老许给撞到了天上。这侧面的巨大撞击力让 T5 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人都在这一刻开始逐渐扭曲，然后在天空完成了1080度的旋转，并伴有狙击枪的轰鸣声。 T5 在空中看到那名少女扣动了扳机，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转得快，子弹就追不上他。但实际上杨小锦连续开了三枪，哪怕 T5 被老许撞得飞速旋转，那每一枚子弹都落在了同一个伤口上，三枚子弹硬生生将 T5 打穿了。T5 如同破布袋一样落在地上，任小素眼看他死掉，便拍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 这些 T5 好像脑子不太好使似的，总是不明白兵不厌诈的道理，会不会在他们进化的路上舍弃了一部分智商？ 有这个可能。 杨小锦收枪起身， 他们和超凡者不同，纯粹依靠外力来进化，很可能存在着什么后遗症，不过大多数超凡者遇到他们下场都会很惨。 这时任小素看向远远停靠在荒野上的蒸汽列车，王从阳就在列车里面，仿佛随时都要重新跑路的样子。 这货怎么没趁机逃跑？ 却听王从阳大声吼道， 火种公司这么追杀我是你干的对吧？ 任小素愣了一下，王从阳怎么就猜到他了呢？ 啊，不是，你听我狡辩。 王从阳差点一口老血给喷出车窗，他对任小素吼道， 之前在73号壁垒东湖陷落之后，我遇到了你，然后火种公司就开始通缉我，这次圣山里遇见你，火种公司立马在事后提升了通缉等级，我很难相信这是什么巧合。 虽然王从阳直到今日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之前他离开73号壁垒的时候突然多了背黑锅的能力， 还被火种通缉，现在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自己那黑锅又大了一圈，这怎么可能是巧合吗？那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劲，明明许贤楚也有一口黑锅，他为什么会和许贤楚出现一样的能力？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所谓背黑锅的技能，可不就是背了黑锅吗？这暗示如此之白，就差明示了。可能许贤楚想不到根源，还沾沾自喜多了新能力，但他王从阳怎么可能想不到？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跟我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王从阳慢慢冷静下来， 不管你承认与否，我心里都基本有数了。虽然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在这儿正式向你道歉。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你我化干戈为玉帛，你继续走你的路，我继续送我的快递。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只想当个好人。 这是王从阳的真心话，他现在真的不想再介入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明明钱已经够花，结果还天天被人追上，这上哪说理去？任小素思索了半晌回答道， 那我要说不行呢？你找我麻烦可不止一次两次了吧？ 王从阳有点崩溃， 怎么就不行了？你们还杀了我堂哥吗？其实我跟我那堂哥的关系也不怎么样，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去搜查你小院的时候还说过，你要是在我手下当兵就好了，比那群私人部队的废物强多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你并没有杀心呢。 任小素挑挑眉毛， 你还是觉得你很无辜啊？ 哎，你打住，我知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你不能逮着一片雪花往死里打呀。 荒野上一阵寒风吹过，而这里除了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响了。这时杨小锦突然在旁边说道， 你可能误会了，任小素没有揪着你一个人往死里打。 那是…… 杨小锦格外认真地说道， 他把每一片雪花都打了。 蒸汽列车车头的烟囱吐出一片黑烟来，王从阳二话不说选择了离开，此地不宜久留。杨小锦有些奇怪地看向任小素， 我吓到他了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望着渐行渐远的蒸汽列车， 就这么跑了？ 看着王从阳逃离的模样，任小素忽然连追的兴趣都没了。首先他要追上去，就必须用蒸汽列车才能跟王从阳保持相同的速度，直到把王从阳给耗得筋疲力尽才行。其次，任小素忽然觉得留下对方背锅好像也是一个选择，当然这心思就不能让外人知道了。杨小锦看了任小素一眼，然后具现出黑狙来， 要追杀他吗？ 任小素赶紧拦住杨小锦说道， 不用，你看我刚才那番质问已经让他羞愧的想要当个好人了，咱们也不要整天打打杀杀的，要以德服人了。 你以德服人？ 说实话，就算杨小锦在心里如何美化任小素，都很难把对方与以德服人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不过杨小锦想了一会儿，就从靴子里抽出一把匕首来，在黑驹的枪托上刻下一个小小的德字，然后果断地朝远方蒸汽列车开了一枪。杨小锦四平八稳地笔直站着，仿佛丝毫没有受到后坐力的影响。一秒多之后，子弹击中列车，打得王从阳在车厢里差点吐出一口血来。要知道这蒸汽列车遭受攻击是会反馈宿主的，但他没空吐血，赶紧逃离这鬼地方才是正事。杨小锦放下黑驹对任小素说道， 是这种以德服人吗？ 任小素顿时就惊了，自家这位姑娘是什么理解能力？所谓的以德服人就是在枪托上刻个德字然后再打人，这就是以德服人？关键是您还真能刻上去，这他妈是黑驹啊。 任小素拿起杨小锦的黑驹，只见那秀气的德字是真的刻上去了，就像这黑驹本身就有一个德字似的。任小素沉默了半晌， 你说这是以德服人，那就是吧。 他望天感慨，身旁这位姑娘大多数时间里可比他硬核多了，不过这才是自己喜欢对方的原因，不是吗？61号壁垒如今井井有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如今不仅是壁垒里面，连集镇也都装上了监控摄像，所以任小素终于又回到61号集镇时，总感觉处处都很别扭，这里已经不是他熟悉的那个集镇了。眼前仍旧是破烂的窝棚，满是泥土的道路，可头顶却装着崭新的监控摄像。任小素忽然觉得有些讽刺，其实王氏一点都不缺钱啊，而且位于中原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可是他们宁愿给集镇装满监控，都不愿意多给流民盖些砖石房子，让流民有家可依。科技感的监控摄像出现在贫民窟里，实在有些违和。任小素带着杨小锦往集镇里走去，他对杨小锦说道， 我刚来中原的时候就住在这里，那时候想要找你们，却不知道该从何找起，又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然后通过说书先生开始接触安京寺，本想着进入安京寺后利用他们寻人，结果慢慢发现安京寺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正直，就作罢了。 嗯，安京寺从建立之初就是一枚弃子了，不过是暴徒的外部伪装而已，我姑姑似乎从来没有打算认真经营它，但即便如此，安京寺也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杀手组织了。 不得不说，任小素和杨小锦都很佩服杨安京的能力，只是对这位安京寺暴徒之主的所作所为不太赞成罢了。 前面就是酒馆了，我没事的时候都会去点一碗羊肉泡馍，看看书，然后听听自己的故事。 听听自己的故事才是重点吧。 哈哈哈，不是不是。 就在此时，任小素抬头间忽然发现头顶的一个监控摄像似乎一直在跟着他变换视角，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监控背后对他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可是当任小素抬头之后，那监控摄像便不再动弹了。任小素尝试着走出这监控摄像区域，对方也没再跟着自己， 也不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哎，看样子王氏非常信赖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但我总觉得壁垒里居民如果天天被监控盯着，恐怕也不会多快乐吧，或者说不敢快乐。 这时候任小素已经带着杨小锦走进了小酒馆，只听说书先生讲道， 各位看官却不知，那白色面具威名赫赫，却只是一位超凡者的能力罢了，此事一出是江湖震动。 杨小锦愣了一下，这小酒馆难道是任小素专场吗？怎么一进门就听到跟任小素有关的事情？他转头一看，赫然发现任小素已经津津有味地听上了。不过意外突生，杨小锦忽然看到一个小姑娘死死地盯着自己，看看自己之后又看看任小素，然后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杨小锦忍不住思索，自己和任小素分别的那段时间，任小素都到底干了什么呀？这怎么走了一个周莹雪，又来了一个小姑娘？任小素没注意到小鹿姑娘的表情，兀自对店里伙计说道， 两份羊肉泡馍加20块钱肉。 请杨小锦吃泡馍当然要豪气一些了。收书先生见任小素回来，自然迅速将故事收尾，进行到了且听下回分解的阶段。他摸了摸旁边小鹿的小脸蛋，并小声说道， 哎，怎么还差点哭了呢？上次他不也带着姑娘来过吗？啊？ 虽然说书先生非常不希望小鹿和任小素接触，但察觉到孙女伤心也心疼嘛。小鹿委屈巴巴地小声说道， 这次不一样，他不喜欢上次那个女人。 说书先生反倒乐了 那这次呢？ 这次他看那个姑娘的眼神都不一样，是真的喜欢。 小鹿说完就钻后厨了，竟是连招呼都没跟任小素打。说书先生心里暗道一声造孽后，慢慢悠悠地走向任小素。 还好你现在回来了，不然可就见不到我们了。 任小素面色大变。 您可别乱说，我看您身子骨还挺硬朗呢。 呸，哼，我不是说我要死了，是生活在这王室弄的老石子人工智能眼皮子底下，太压抑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遇到说书先生之前，任小素对于人工智能的印象大概是，虽然他不喜欢，但可能在维持治安方面比较出色，但因为他自己也没打算生活在王室，所以并不是很在意。而现在说书先生竟然都要为此搬离王室了。 有这么严重吗？ 哎，原本我以为集镇上不会安装监控摄像的，没想到现在集镇也安装上了，这样一来啊，我讲故事的素材就断了，很多人不敢往我这儿送素材了。 任小素顿时无语，送什么素材啊？您直接就说是送情报的不行吗？早先任小素就已经心里清楚，这说书先生肯定不简单，不然怎么每次新的故事都那么及时，有时候恐怕要比很多组织的情报系统还快。这能是一般的素材？而且当初杨安京来到集镇上以后，说书先生就让小鹿给任小素通风报信，很明显说书先生是认识杨安京的。任小素看着说书先生问道， 您在这个集镇上住多少年了？说搬就搬。 说书先生自己也是一声叹息， 哎，已经住了十多年，说要搬走还真有点舍不得，但是不搬不行了，王室以后的管控会越来越严苛，这儿啊，容不下我们喽。 那您想过去哪儿吗？ 还没想好。 但我有个建议，我看您面相…… 大兴西北。 对，大兴西北。 任小素完全没有被拆穿的尴尬，合着说书先生已经知道大忽悠的套路了。杨小锦默默地转头看着任小素，他心说这大忽悠也太魔性了，把任小素都给传染了呀。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大兴西北？ 那大忽悠这些年来给我算了十多次命，每次都说大兴西北，也不知道换点新鲜的东西。西北当然也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我还要再考虑考虑，看看如今呢，哪儿最安全。 然而就在此时，酒馆的门被人推开了，说书先生立马转身去了后厨，就仿佛不认识任小素似的。任小素诧异间看向来人，对方是一名年轻人，很客气地对他和杨小锦说道， 你好，我叫王润，奉命来接您进壁垒，住处都已经安排好了，晚上还有晚宴。 年轻人说话很客气，但气场很强大，不卑不亢地站着就能给人一种压迫感。任小素仔细打量着对方，他隐约觉得对方或许是位超凡者。这王润突然给他一种感觉，就像是说书先生那些故事里的御前侍卫统领似的。可他和杨小锦来到61号集镇也没跟谁说过呀，来的时候俩人也没和王室的人打照面，王室的人怎么知道自己来了呢？还这么快就找来了小酒馆。等等，这恐怕是人工智能的功劳了吧。任小素起身， 嗯，那就走吧。 他此行来61号壁垒，就是为了完成与杨安京的约定，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任小素也与杨小锦商量好了，三件事一完成就立刻动身去西北，不再理会中原的是是非非，一心参与西北开发建设。 之前任小素还担心西北气候恶劣，杨小锦可能不愿意去，毕竟那边确实比中原苦多了。但杨小锦自己是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外面的车辆已经等在酒馆门口。任小素与杨小锦上车后，越野车便向壁垒内部驶去。此时王氏的行政中心正在往61号壁垒内部迁移，而王胜之的行政官邸早早就搬过来了。上一次任小素进61号壁垒还是为了解决爬墙虎的危机来着，到现在为止整个超凡世界仍旧不知道爬墙虎到底怎么死的，还成了不解之谜了。有人说爬墙虎是成精了，变成人形去为祸世间了，也有人说这爬墙虎被王氏的高手解决掉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只有少数亲历者才知道，这爬墙虎的一身能量都被周莹雪给拐跑了。例如罗兰，现在面对周莹雪的时候就非常的客气。进入壁垒后，越野车开过长长的主干道，任小素透过窗外忽然看到，那面色匆匆的来往行人在看到越野车后，都下意识的低下头，似乎不敢直视。任小素问副驾驶座位上的王润， 行人都面色匆匆的，这是要去哪儿？ 现在刚过中午，应该是吃了午饭去工作的路上吧。 听说这里所有人都有工作干，有饭吃，是吗？ 是的，在这里没人会忍饥挨饿，每个人都活得很充实。今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整个壁垒也不过发生了两起犯罪案件。 他们的工作是自己选还是？ 壁垒分配，工作人员会将他们的详细个人信息录入系统，然后由人工智能来精确分配。 可如果被分配的人不喜欢那份工作呢？ 这分配方法是理性逻辑下最适合他们的工作。 任小素奇怪道， 我问的是如果他们不喜欢呢？ 就好像有些人确实非常适合干后勤类工作，但他偏偏更加喜欢有挑战性的销售工作，那该如何选择？而且这样的环境里，恐怕已经不会允许作家、画家、雕塑家、哲学家之类的艺术门类工作存在了吧。虽然这些东西在当下这个世道里显得有些苍白，可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不也正是人类发展的基石之一吗？虽然任小素也不太喜欢那些搞艺术的人，但完全抹杀的做法他也觉得有些不对，所以他就问王润，如果那些人不喜欢分配的工作怎么办？王润想了想回答道， 壁垒里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团队，当有人对工作产生抵触情绪的时候，会有心理咨询团队进行心理辅导。 任小素愣了一下， 心理辅导？ 不知道为什么他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忽然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可他又无法形容这感觉从何而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